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97集，冬至和梅卡的约定。冬至继续问梅卡， 这座岛上有金苹果吗？ 没有，只有银币，你们要吗？ 没鱼虾也好。 银币在哪里？ 小章鱼嘴巴一张，噼里啪啦吐出好几个银币。 那都在这里了，拿去吧。 柳四把银币都捡起来，小章鱼像是发现了新大陆。 哎，你也不是人类。 我不是。 梅卡很好奇，一只眼睛上下打量柳四。 那你变成这样也是幻术的伪装吗？ 不是，我是通过修炼学习，形体上已经进行了彻底的转换，不会被人轻易识破。 怎么转换？我也想转换。 当章鱼不好吗？ 不太好，我只能一直生活在海洋，离开海岸之后，人类会把我当成食物。 不久之前刚刚切下一段鱿鱼须的冬至有点心虚，吃了炭烤小章鱼片的汤姆更加心虚，两人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眼，很快又移开视线。 如果我能变成人类的形体，就不用一直待在水里了，也可以吃到更美味的鱼。听说烤鱼比生吃更美味，对吗？ 说到底还是为了鱼。 柳四也对这只胸无大志的章鱼怪有点无语了。 应该是吧，不过能够随意转变形体的确会更方便一点。如果你有兴趣，最好去中国，有很多修炼的诀窍法门只有用中文才能正确理解。 好吧，那你可以教我吗？我可以送你礼物，你想要鲨鱼还是鲸鱼？ 我都不想要。 冬至出了个主意， 这样吧，如果你能够一直保持这种缩小的体型，等比赛结束之后，我们会跟组委会沟通带你回中国，到时候我会带你去一个地方，那里也有一位由兽形开启灵智的前辈，如果他愿意收你为徒，你将会学到许多有用的本事。 太好了。那我等你们比赛完就跟着你们回中国。 吴之奇为一个承诺守在水下几千年，虽然是他自己心甘情愿，但冬至觉得如果有个徒弟给他调教，也许可以消减他心中的寂寞，而且自己还弄坏了章鱼的一只眼睛，如此一来也算有始有终，还了因果。当然如果吴之奇不满意这个徒弟，那么冬至也会想办法再安顿这只章鱼，特管局藏龙卧虎，不至于连一只章鱼都容不下。汤姆打断章鱼的兴高采烈， 等等梅卡，我想知道我的同伴们还好吗？ 你的同伴是谁啊？ 就是刚刚进来的那几队人。 有的死了，有的还活着，我不知道谁死了，也不认识还活着的是谁。 怎么死的？ 他们好像起了内讧，其中一个被恶魔附身了，就是之前我说的那个。 他不是已经离开了吗？ 他没有固定的形体，可以分成很多份，说我太蠢的是他的主体，但主体之外他又分出一些分身去攻占人类的意识。这么说你能明白吗？ 汤姆不明白。冬至又给他一番解释， 天魔残魂也许在船上就已经动手了，他附身之后又通过蛊惑利诱将魔气交给心术不正的人，利用他来进行杀戮。我们之前在森林里就碰见过一个，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赶到公主岛，赶在天魔残魂唤醒那只怪兽之前阻止他。 没错，公主岛上除了怪兽之外还有我的朋友伊丽莎白，金苹果就在她手上，我可以带你们去找她。 伊丽莎白也是组委会请来帮忙的吗？ 啊，没错，我们都签了契约的，她将负责阻止你们拿到金苹果，报酬是很多漂亮的裙子。 冬至忽然想到组委会告诉过他们关于那个金苹果的谜语， 难道被云雾笼罩的美人终会摘下她的面纱，就是指你的朋友 美人？伊丽莎白的确很美丽，但是她很害羞， 唯一在意的是自己的艺术品。如果艺术品被毁坏，他会非常生气。 梅卡众人理所当然对自己的朋友加以赞美，众人恍然大悟，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相。 梅卡，你能带我们走出这个迷宫吗？ 哎，可以啊。在你们来之前，我已经把这个迷宫逛了好几遍，路线都记得了。 那么复杂的路线你全记得了？ 张松不太相信一只章鱼能记得迷宫的路线。梅卡听出了他的质疑。 当然，你见过会说话的章鱼吗？ 还真没有。 我肯定是第一只会说话的章鱼，也是唯一的一只。 小章鱼从地上爬起来，冬至看见他的眼睛，心有不忍，将他拖起来，让他指明方向，大伙儿跟着走。 你的眼睛什么时候能恢复？ 过个十几二十天吧。章鱼的恢复能力很强。 实在抱歉，之前我们遇到的敌人都很凶残，所以每次我们都会拼尽全力。 没关系，反正我会借此跟他们多要点报酬的。这次我想要十吨鱼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那么多鱼你存在哪儿啊？而且你都变得这么小了，能吃得完吗？ 可以记账啊，这些年我都是跟他们这么交易的。现在他们一共欠了我十几吨鱼，加上这次够我吃很久了。我连迷宫的路线都能记得，更何况是他们欠我的鱼。现在是为了跟你们交流，我才会缩小身形的，不然平时我喜欢恢复原本的尺寸，在大海里遨游，所有海洋生物见了我都得绕路走，多威风啊。 章鱼本来就是一种聪明的生物，眼前的梅卡很显然比普通的章鱼，甚至可能比普通的人类都要聪明，毕竟人类也未必能够记住迷宫的路线。如果梅卡能够进行系统化的学习，说不定他的智慧有朝一日会凌驾于众多人类之上。冬至忽然想到了看潮生。 我认识一条蛟龙，他也很爱吃东西，你们见了面一定能够成为好朋友。 龙会喷火吗？ 啊，不不不，它不是西方那种龙，是东方的龙，还未成为真正的龙，但是快了。 两个人正聊着天，后面的刘清波忽然出声，顺手拽住冬至。 有血腥味。 其他人也都闻到了，众人纷纷抽出武器戒备。 前方没有危险。 但冬至等人依旧不敢放心，他们慢慢地走过前面的拐角，发现了一具倒在地上的尸体。 我认识他，是那个女占星师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